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绝正在播出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。看到这种焦急的神情，路易十八就猛烈地推开那张他正在写字的桌子。你怎么了，男爵阁下？他惊喊道，你看来很不安，你这种为难，这种犹豫，是否和特拉卡斯阁下所告诉我，而维尔夫阁下刚才又加以证实的事情有关系呢？布拉卡斯公爵赶紧向男爵走去，那大臣的惊慌神色完全吓退了这位元老的得意心情。老实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是警务部长战胜了他，实在比他使警务部长受到委屈对他有利得多。 陛下， 男爵吞吞吐吐地说。 什么事？ 路易十八问。那被绝望所压倒了的警务部长简直就像要扑到路易十八的脚跟前，后者退后了一步，并皱紧了眉头。请你说话好不好？ 陛下，多可怕的祸事啊，我实在该死，我绝不能饶恕我自己。 阁下，路易十八说，我命令你快讲。 好，陛下，逆贼在2月26日已离开厄尔巴，3月1日已登陆了。 在哪儿？在意大利吗？国王焦急地问。 在法国，陛下，在一个小港口昂蒂布附近基尔湾那儿。 逆贼于3月1日在离巴黎750法里的七恩湾昂蒂布的附近登陆，而你却在今天3月4日才得到这个消息。哦，先生，您告诉我的事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定得到了捏造的报告，不然就是你发疯了。 哦，陛下，这件事千真万确。 路易做了一个难以形容的愤怒和惊慌的动作，然后强作镇定，像是这个突然的打击同时击中了他的心脏和脸似的。 在法国，他大喊，这个逆贼已经在法国了。那么他们并没有看住这个人，谁知道，或许他们就是和他串通的。哦，陛下， 布拉卡斯公爵惊喊道，邓德里绝不是一个会叛国的人。 陛下，我们都瞎了眼了，警务部长也像大家一样瞎了眼，只是如此而已。 但是威尔夫说了这两个字又突然住了口。 啊，请您原谅陛下， 他一面说一面鞠了一躬， 我的热心是我不能自制了，陛下可否赐恩恕罪？ 说吧，先生，大胆地说吧，只有你预先把这个险情警告了我们，现在就请再忠告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办法。 陛下， 威尔夫说，南方是很痛恨逆贼的，据我看，假如他想在那儿冒险，就很容易引起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两个省起来反对他。 那是当然， 部长回答，但是他却在顺着加普和西斯特隆挺进。挺进，他在挺进。路易十八说，那么他是在向巴黎挺进吗？警务部长一声不响，等于全都默认了。托菲内省呢？阁下，国王问威尔夫，你觉得也可能像普罗旺斯省那样吗？ 陛下，我很抱歉禀告陛下一件严酷的事实，托菲内的民情远不如普罗旺斯或朗格多克，那些山里人都是拿破仑党分子，陛下。 那么，路易低声地说，他的情报倒是很正确了。他带着多少人？ 我不知道，陛下。 警务部长答道。 什么？你不知道？ 在这种情形之下还不留心去打听消息。不错，这原是无关重要的小事。他说着露出了一个苛刻的微笑。 哦，陛下，这是不可能知道的，快报上只说到登陆和逆贼所走的路线。 哼，那你这个快报是怎么得来的？国王问。部长低垂了头，脸上泛出了殷红色，他喃喃地说， 是信号送来的，陛下。 路易十八向前跨了一步，像拿破仑似的交叉起双臂。 啊，那么七国联军推翻了那个人，在25年前的流亡以后，上天显示奇迹，把我送回到我父王的宝座上。在这25年中，我研究、探索、分析我负责法国民情的事物。当我实现我全部心愿的时候，我手里的权力却爆炸了，把我击成了齑粉。 陛下，这是劫运。 部长轻声地说，他觉得这样的一种压力在命运之神看来不论是如何轻微，但却已足够压倒一个人。那么我们敌人所批评我们的话说得不错，什么都没有学到，什么都不会忘记。假如我也像他们那样为国人所供气，则我还可有所自卫。但既然是大家推我为尊，他们就应该爱护我超过爱护他们自己，因为我的荣辱就是他们的荣辱。在我接位之前，他们一无所有的，在我逊位之后，他们也将一无所有，而我竟因他们愚昧无能而自取灭亡。哦，是的，阁下，你说的不错，这是劫运。在一番冷嘲热讽之下，部长弯着身体不敢抬头，布拉卡斯公爵只是抹他额头上的冷汗，威尔夫心里在微笑，因为他觉得他的重要性已经增加了。 王国， 国王路易十八又说，他一眼已看清了王国底下的深渊。 王国也罢，我们只是从快报上才知道那个王国的消息。哦，我情愿踏上我王兄路易十六的断头台，而不愿这样笑话的被赶下杜伊热里宫的楼梯。笑话呀，阁下，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在法国的力量？而这原是你应该知道的。 陛下，陛下，我…… 部长咕哝地说， 陛下开恩。 过来，过来，威尔夫先生。 国王又对那青年说，后者正一动不动，屏住了呼吸，在倾听一场决定一个王国命运的谈话。 过来，告诉部长阁下他所不知道的一切，别人就能事先知道。 陛下，陛下，那个人一手遮进了天下人的耳目，要想听到那些企图可真是不可能的。 真是不可能，不错，这几个字真是伟大，阁下。不幸我们已经想过了，天下确实有伟大的字，也有伟大的人。一位有偌大的一个机关，有职员，有密探，有150万秘密活动经费的部长，想知道离法国海岸180法里以外的情形，难道真的不可能吗？好，那么看吧，这儿有一位先生，他手下并没有这些工具，这位先生只是一个法官，但他却比你和所有你警务部的人知道的更多。譬如他像你那样有权指挥收发信号的话，他早就把我这顶皇冠保住了。 警务部长的眼光转到了威尔夫身上，神色里表示着仇恨，而后者带着胜利的谦逊低着头。 我并没有说您，布拉卡斯， 路易十八继续说，因为就算您并没有发现什么，至少您很明达，并坚持您的怀疑。要是换了一个人，就会认为威尔夫阁下的发现是无足轻重的，或认为他只是想贪功邀赏。这些话是针对警务部长一小时前那种极端自信的言论而发的。威尔夫很懂得国王讲话的意向，要是换了别人，或许会被这一片赞誉所陶醉而忘其所以了。但是他怕自己会成为警务部长的一个死敌，虽然他看出登德利的失败已是无可挽回的了，事情也确实如此。这位部长在他权力十足的时候，虽不能揭穿拿破仑的秘密，但凭着他临死时的一阵挣扎，却可能揭穿他的威尔夫的秘密，因为他只要问一问登蒂斯便知晓了。所以威尔夫不但不帮助来击毁他，反而来救一救这位一个跟头倒下来的部长。 陛下，威尔夫说，这件事情变化之快，足可向陛下证明只有上帝掀起一阵风暴才能把它阻止。陛下御臣有先见之明，实际上只是出于偶然，我只不过像一个忠心的臣仆那样抓住了那个偶然的机会而已。陛下，请不要赐给我不值得受的赞誉，因为假如陛下对我赞誉过甚，将来恐怕再无机会来复合您的好意了。 警务部长以动人的一瞥谢谢这位青年，于是威尔夫知道他的计划已经成功，那也就是说，既没有损害了国王的感激，又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在必要的时候或可有所依赖的朋友。很好，国王又开始说，现在先生们，他转向了布拉卡斯公爵和警务部长继续说，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事情可谈了，你们可以回去，其余的事现在必须由陆军部来办理了。 幸亏陛下，布拉卡斯说，我们可以信赖陆军， 陛下知道，每一个报告都证实他们是忠心不二的。阁下，别再向我提起报告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，对他们该予以多少信任。可是，说到报告，男爵阁下，你对于圣杰克斯街那件事有什么消息吗？ 圣杰克斯街的事件，威尔夫禁不住惊喊起来，然后突然缩住口。他又说：“ 啊，请您原谅陛下，我对陛下的忠诚是我忘记，哦，倒不是忘记我对您的尊敬，因为那在我心里刻得太深了，而是一时忘记了礼仪。” 哈，尽量说吧，先生。国王答道：“今天你已经获得提出问题的权利。” 陛下， 警务部长回答说：“ 我刚才就是来向陛下报告关于这一方面的新消息的，碰巧陛下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这件可怕的大事上去了。现在这些小事恐怕不再能使陛下发生兴趣了吧？”“ 正巧相反，阁下，正巧相反。”路易十八说，“这件事，据我看，和刚才我们所注意的事一定有关系。奎斯奈尔将军之死，或许会引起一次内部的大叛乱。” 提到奎斯奈尔将军的名字，威尔夫发抖了。 陛下，警务部长说，事实上，一切证据都使我们得到这个结论，就是他这次的死并不像我们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自杀，而是一次暗杀。 看来奎斯奈尔将军是在离开一个拿破仑党俱乐部的时候失踪的。那天早晨曾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和他在一起，并约他在圣杰克斯街相会。不幸，当那个怪客进来的时候，将军的贴身跟班正在梳头。他虽然听到所提到的街名，却没有听清门牌号码。 当警务部长向国王述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威尔夫全神贯注地倾听着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像是他的生命就取决于这番谈话上面似的。 国王把眼光转到了他的身上。威尔夫先生，这位奎斯奈尔将军，他们都相信是依附逆贼的，但实际上他却完全忠心于我。我觉得他做了拿破仑党所设的一次埋伏的牺牲品。你是否与我有同感呢？ 这是可能的，陛下， 威尔夫回答。 但现在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吗？ 他们已经在跟踪那个和他约会的人了。 已经跟踪他了吗？ 威尔夫说。 是的，那士仆已经把他的外貌形容出来了。他是一个年约51、52岁的人，肤色棕褐，蓬松的眉毛底下有一对黑色的眼睛，胡子长而密。他穿着蓝色披风，纽扣上挂着荣誉团军官的蔷薇章。昨天跟踪到一个人的外貌和以上所形容的完全相符，但是到丘斯尼街和高海龙路的拐角上，他忽然不见了。 威尔夫将身体靠在一张圆椅的背上，因为在警务部长说话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腿在发软。当他知道那个不知姓名的人已经逃过那个跟踪他的密探的时候，他才敢又开始呼吸。 继续追索这个人，阁下， 国王对警务部长说， 奎斯奈尔将军在这个时候对我们非常有用。据各方面看来，我相信他是被谋杀的。 譬如确是如此，则暗杀他的凶手，不论是否是拿破仑党，都该从严惩处。 国王这样宣布的时候，威尔夫得用全副的镇定力，才能使恐怖的神色不致透露出来。 多妙啊！ 国王用很尖酸的语气继续说，当警务部长说又发生了一件谋杀案的时候，尤其是当他们又加上了一句我们已经在追索凶手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，也无所谓不幸，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，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。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，永远记住，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，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，等待和希望。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 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，眼泪

我相信陛下对此已经满意。 我们瞧吧，我不再耽搁你了，男爵。梅尔夫先生，你经过了这样长的一次旅程，一定很疲乏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当然是耽搁在令尊那儿的喽。 威尔夫微微的有点眩晕。 啊，不，陛下， 他答道，我是在岛农街的马德里饭店下榻的。 可是你当然见过他喽。 陛下，我是一来就去找了博拉卡斯公爵阁下的。 但是你总要见见他吧。 哦，不，我不想见他，陛下。 哎呀，我忘了。路易十八说，随即微笑了一下，表示这一切问题是没有任何动机的。哈，我忘记你和诺蒂埃阁下的关系并不太好。这又是为忠心王室而做出的一个牺牲，为了这两个牺牲，你该得到报偿的。 啊，陛下，陛下对我所表示的仁慈已经超过了我所希望的最高报偿，我已经别无所求了。 哈哈，那算什么，阁下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现在 说到这里，国王将他配在蓝色上装上的荣誉勋章摘了下来，递给了威尔夫。这枚勋章原来是配在他的圣路易十字章的旁边，圣拉柴勋章之上的。现在且暂时接受了这枚勋章吧， 陛下。 威尔夫说， 陛下搞错了，这种勋章是军人的。 真是的，路易十八说， 哈，拿着吧，就算这样吧，因为我来不及给你弄个别的。布拉卡斯，您负责叫他们写荣誉状送给威尔夫阁下。 威尔夫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和得意的眼泪，他接过勋章来吻了一下。 现在他说，我可不可以问陛下还有什么命令赐给我执行吗？ 哈，你需要休息，先休息去吧。啊，要记得，虽不能在这儿巴黎为我服务，但你在马赛对我也有很大的用处啊。 陛下， 威尔夫一面鞠躬一面回答， 我在一个钟头之内就要离开巴黎了。 好，去吧，先生，去吧。 国王说，假如我忘了你，国王的记忆力是很短暂的，你就想方设法使我想起你来，不必怕。男爵阁下，去叫军政部长来，布拉卡斯留在这儿。 是，阁下。 在他们离开杜伊勒利宫的时候，警务部长对威尔夫说， 你走的门路不错，你的前程已经奠定了，将来不知能不能继续飞黄腾达。 威尔夫心里这样自言自语，一面向部长致敬告别，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一面似乎寻找有没有出租的马车。这时正巧有一辆经过，他喊住了那马车，把地址告诉了车夫，就跳到车里，躺在了座位上，做起野心的梦来了。十分钟以后，威尔夫已经到达他住的旅馆，他吩咐把他的马在两个小时内准备好，把早餐给他拿来。他正要进餐的时候，铃声响了， 听那铃声，显然是由一只坚定而自在的手拉的。侍者打开门，福尔斯听到莱克提到他的名字。谁知道我住在这儿呢？他自问说。侍者走进来。啊，威尔夫说，什么事？谁在拉铃？谁要见我呢？ 啊，一位客人，他不愿意说出他的姓名。 一位不愿意说出他姓名的客人，他想怎么样呢？ 他想跟您说话。 跟我？ 是的。 他有没有说出我的名字？ 说了。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 哦，是一位先生，是一个50岁左右的先生。 高还是矮呢？ 嗯，和您差不多，先生。 头发是黑色的还是黄色的？ 黑，啊，是黑色的，黑极了，黑眼睛，黑头发，黑眉毛。 穿的什么衣服？威尔夫急忙问道。 穿一件蓝色的披风，排胸扣的，还挂着荣誉蔷薇勋章呢。 这是他？威尔夫说着，脸色苍白起来。哈，一点不错。我们形容过两次外貌的那个人走进门来说，手续那么麻烦呢、啊、做儿子的叫他的父亲候在外客厅里，这可是马赛的规矩吗？ 父亲， 威尔夫喊道， 那么我没有弄错，我觉得一定是您。 呵呵，那么假如你觉得这样肯定，莱克一面回答，一面把他的手杖靠在一个角落里，把帽子放在一张椅子上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亲爱的杰拉，要我候在门外，是不能算太孝顺的。 好，你走开，加曼。 威尔夫说。于是侍者带着显然很惊异的神色，退出了房间。诺提埃先生，因为进来的人的确就是他，用他的眼睛跟随着那侍者，一直看到那侍者把门关上，然后他又走过去把门打开，无疑是怕外客厅里会有人偷听。这招预防倒并不是无用的，因为从加曼的突然退去这个行动上看来，他显然也犯了我们的始祖因之而堕落的原罪。诺铁先生于是不怕麻烦的小心的去关上外客厅的门，又关上寝室的门，然后把他的手伸给威尔夫，后者正带着惊于未定的神色在呆望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哈，我亲爱的杰拉，莱克对青年说，并很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，你知不知道，看样子你似乎并不十分高兴看到我。嗯， 我亲爱的父亲， 威尔夫说， 我正巧相反，我很高兴，但是我想不到您会来，所以我吃了一惊。 可是我的好人呢？诺迪埃先生回答，一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。我倒也要对你说这句话的，因为你对我说你是在2月28日订婚，而3月3日却已经到了这儿巴黎了。 我亲爱的父亲， 杰拉说，一面把椅子拉拢靠近诺提埃先生， 就算我来了，您也不必抱怨，因为我是为您而来的，我这次赶来也许是救了您的。 嗯，是真的吗？诺提埃先生已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椅子上。真的，请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，法官阁下，因为这一定是很有趣的。 父亲， 您听说过圣杰克斯街有一个拿破仑党俱乐部吗？不错，在53号，我就是他的副主席。 父亲，您的镇定简直使我有点害怕。 哦，我的好孩子，一个曾被山岳党徒所放逐，曾躲在甘草车里逃出巴黎，被罗伯斯皮尔的暗探在波尔多的旷野里追逐过的人，他对许多事情都已经习惯了。但请说下去吧，圣杰克斯街的俱乐部怎么样了？ 哦，他们引诱奎斯奈尔将军到那儿。奎斯奈尔将军是在晚上9点钟离开家的，第二天找到他的时候已经在塞纳河里了。 这个故事是谁告诉你的？ 国王亲自告诉我的。 好，那么为了报答你的故事，诺铁又说，我也来给你讲个故事听听。 我亲爱的父亲，我想我已经知道您要告诉我什么了。 哦，你听到皇帝陛下登陆的消息了吗？ 别这么大声，父亲，我求求您，为了您自己也为了我。是的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了，而且甚至比您还先听到的。3天以前，我用最快的速度，差不多像拼命似的，从马赛赶到巴黎来，因为我恨不得把我脑子里所苦恼的一个念头一下子就送到600法里前面去。 3天以前，你疯了？什么？3天以前圣上还没有登陆呢？ 那没有关系，我早就知道他的计划了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哦，是从一封厄尔巴岛送给您的信上知道的。 给我？ 对，给您。我是在那个送信人的笔记本里发现的。要是那封信落到了旁人的手里，您，我亲爱的父亲呢，您这个时候大概早就被枪毙了。哈哈哈哈， 威尔夫的父亲大笑起来。看来昏君倒也从圣上那儿学到了速断速决的态度了。枪毙，我的好孩子，你这个刑罚执行得太快了吧。好，你所说的这封信在哪儿？我对你的为人知道得太清楚了，我想你是不会让这样一件东西漏过你的手的吧。 我把它烧了，生怕有骗纸之字给留下来，因为那封信就可以做您的判决书， 而且会断送你的前程。诺铁回答，是的，那一点我倒很易于领悟，但有你保护我，我是什么都不必怕的。 我比保护更进一层，阁下，我救了您。 是吗？真的。事情越来越戏剧化了，倒要请你解释解释。 我还得回到圣杰克斯街那个俱乐部的话题上去。 看来这个俱乐部倒很使警务部头疼啊，他们为什么不仔细地搜一搜呢？他们会找到？ 他们没有找到，但他们已经在追索了。 是的，那是老生常谈，这句话的意思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当警务部没办法的时候，他们就宣称已经在追索中，于是政府耐心地等着，等到有一天说像一溜青烟，那个线索失踪了。 不错，但他们找到了一具尸体，奎斯奈尔将军被害了，而在世界各国他们都称那是一次谋杀。 谋杀？你是这样说吗？根本毫无证据可以证明将军是被谋杀的呀。塞纳河里每天可以捞到人， 或是自己跳下去的，或是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淹死的。父亲，您知道得很清楚，将军并不是一个因绝望而跳水自杀的人。大正月里也不会有人在塞纳河里洗澡。不不不，不要弄错，这次的死明明是一次谋杀。哼，这个名称是谁定的？国王亲自说的。国王？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哲学家，能懂得政治上并无谋杀这件事呢。亲爱的，你我都知道得很清楚，在政治上没有人，只有主义，没有感情，只有利害。在政治上，我们不是杀一个人，而是移去一个障碍物。你想不想知道实在的情形呢？好，我来告诉你。最初大家以为很可信赖的奎斯奈尔将军，他是厄尔巴岛方面介绍来的，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到他那儿去邀他到圣杰克斯街去，请他去会几个朋友。他去了，大家就把计划告诉了他，离开厄尔巴岛，登陆计划等等。当他把情形完全弄清楚以后，他回答说他是一个保王党。那时候大家都面面相觑，就叫他发誓保守秘密。他虽然发了誓，但说的都是一派口是心非的话，以致真的激怒了上天来显示报应。但虽然如此，大家还是让将军自由离开，完全让他自由。可是他却没有回到家里。让我怎么说呢？啊，亲爱的，只是因为在离开我们以后他迷了路。你说谋杀，真的威尔夫，你太使我奇怪了。你一个代理检察官，竟根据这样靠不住的前提来定人的罪名。当你履行你保王党的义务，把我党的一个成员杀头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对你说过，我的儿子，你犯了谋杀罪了？没有。我只是说，好极了，阁下，你得到了胜利，明天说不定胜利是我们的了。但是，父亲，要小心。当胜利到我们手里的时候，我们的报复是铁面无情的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您是指望逆贼复位吗？我们是这样想的。父亲，您错了。他在法国境内还没有走到五法里路，他就会被跟踪追逐，像一只野兽似的被擒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圣上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格勒诺布尔的路上了。十一二日他就会到达里昂，而在二十日或二十五日到达巴黎。人民会起来，是的，起来迎接他。他只带了一点点人，而大军就要派去剿灭他了。是的，他们会护送他进首都。真的，我亲爱的杰拉，你还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你自以为消息很灵通，因为登陆后三天的一个情报告诉你，逆贼一些随从数人与戛纳登陆，已在追逐中。但他现在在哪儿，他在干些什么，你一点都不知道。他在被追逐中，你所知道的仅止于此。哼，妙极了。像那个样子，他们可以不必搬一搬枪机，而把他直追到巴黎。 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，编辑海燕、北威， 录音师张笑音，午夜拍案惊奇，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，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